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好，21:30，晚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体坛夜话，我是孟群。奥运会8月8号结束了，那么东京奥运会呢，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思考，而且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奥运会之后呢，延续了奥运期间的这个改版之后的一种形态啊。早上的寻机畅想呢，是从7点到9点，晚上的金戈铁马呢，是从5点到7点，而体坛夜话呢，还是回到了21:30到22:30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我在每周三的晚上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呢，还是要陪伴大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关注的两个话题，一个呢就是东京奥运会当中的排球赛场，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梅西加盟大巴黎，因为呢是零转会的这样一种身价啊，所以自由转会这个所以说呢应该是加盟大巴黎，而不是说转会大巴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分为上下两个时段。那第一时段呢，21:30到22点钟呢，将为大家关注的就是在东京奥运会排球赛场呢发生了一种格局，世界格局的变化。我们从呢这个东京奥运会当中看到各支球队呢这个不同的状态，无论是男排还是女排，都会看出一个新的一种格局的形式和形态。那在第一时段当中呢，将会连线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北京晚报的排球评论员孔宁啊，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个综合的介绍与分析，看看目前的世界排坛的格局，咱们应该有哪些尝试，哪些呢去学习的地方。另外呢，22点之后呢，将会关注的是梅西加盟大巴黎的事情，这应该呢是在世界足坛呢都是持续发酵。在昨天晚上呢，俱乐部正式官宣之后，这是来自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的官宣，梅西呢将正式转会巴黎圣日耳曼，合同是2+1，那么年薪应该是在税后3500万欧元。而且呢，穿上的是30号的球衣啊，这个球衣号码呢也是梅西在步入这个职业足坛之后的第一个球衣号码。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会有两路连线。那第二路连线，大家非常熟悉的足球评论员朱雨明，听听他对梅西转会大巴黎之后，对欧洲足坛，尤其是俱乐部的今后在欧冠赛场以及呢其他方面的一些形式会产生哪些影响？梅西呢转会大巴黎之后的一种这个。足坛的震动会产生哪些后续的效应，将会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共同来探讨。那第一时段呢，还是要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的排球赛场。那贯穿整个奥运会全程的排球比赛呢，也是在8号闭幕当天是落下了帷幕。法国和美国队呢分别获得了男女项目的冠军，两队呢都是历史当中啊第一次夺得奥运会的排球金牌。纵观这届奥运会排球比赛的进程呢，也不难理解啊为什么排球赛场当中呢没有永恒的霸主。既往战绩上的所谓的弱队可能会逆袭强者，而宿敌之间的强强对话呢，也常常是以意料之外的结局来收官。从来没有进入过奥运会奖牌圈，而且呢，在这届奥运会男排预赛当中，只是一小组第4出现的法国队，在淘汰赛当中呢，接连击败了波兰、俄罗斯等世界排名显著是高于他们的对手，直到拿下了金牌。同样的，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排的决赛，都输给了巴西队的美国女排。那么在这次东京奥运会当中呢，非常出人意料，决赛中金牌之战3-0轻取开赛以来一场没输的巴西队。里约奥运会的冠军，在东京奥运周期国际赛场当中表现非常不错的中国女排，非常意外的没能进入到淘汰赛。而在预赛第一轮把中国队就调落马下的土耳其女排，紧接着又在和意大利队、美国队等强手的对阵当中展现出足以抗衡老牌球队的实力。而古帅他们的主帅古德蒂呢，当时甚至放出了豪言啊，夺牌不是没有可能。但随后呢，就在1/4决赛被饱受新老交替影响，主力队员青黄不接的韩国队给淘汰。那么男排赛场当中呢，两次巴西和阿根廷队之战呢，也显现出了奥运赛场的一种戏剧性啊。里约奥运会的冠军，那时至8号还是在国际排联动态排名系统当中高居榜首的巴西队。在小组赛和铜牌决赛中的两次和纸面实力显著弱于自身的阿根廷队相遇， 阿根廷队呢，虽然在小组赛的五局大战当中是遗憾落败，但是在更关键的铜牌之争当中，却是历经五局艰难取胜，得以登上领奖台。就像中国队主教练郎平啊，在女排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呢，接受采访时说的，说在奥运会当中啊，即便是有辉煌底蕴的球队，也要保持主动冲击对手的这样一种姿态。随后的赛况也证明，守擂台的保守心态将制约队伍的发挥。就像中国女排在手握两局胜利的时候被俄罗斯女排击败一样，那么一旦放下包袱，中国队就以3-0完胜之前保持不败的意大利队，走出了3连败的阴霾。所以说，悬念迭出的东京奥运会的排球赛场，那不仅有意志方面的对决，还有战术方面的博弈。世界排坛的最新的技战术的变化呢，在这届奥运会当中也得以展露和检验。那么，对于这届奥运会赛场所展现出的世界排坛格局的发生的变化，我们将在接下来呢连线北京晚报的排球记者孔宁啊，请他进行一个综合性的分析，同时呢也会对未来中国女排的发展与走势呢谈谈他个人的看法。那么下面首先连线孔宁老师，同时也欢迎您呢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北京体育广播和听听 FM 聊天室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一个呢是说一下在这次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排球赛场给您带来的惊喜与遗憾，另外呢就是要关注一下梅西加盟巴黎圣日耳曼之后对欧洲足坛产生的一些影响，您想对梅西说句什么？好，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排球记者孔宁。孔老师您好。 哎，你好，那个徐梦老师。 那这次呢，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这个排球赛场当中呢，确实让大家感到既有惊喜还有遗憾啊。那我个人的惊喜呢，就是美国女排呢，实际上在参加奥运会之后呢，就没有能够夺得冠军。那么这届奥运会当中呢，美国女排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们还是穿越到2008年的时候呢，当时呢，这个所谓的和平大战，那郎平呢跟陈淑桦和指导分别带领的美国女排和中国女排进行一个直面的交锋。那么到了这届东京奥运会呢，转眼间过去了这么多年，还是郎平带领的中国女排的话，突然间这次呢小组没能出现，而美国女排呢却站上了奥运会的排球之巅，包括一些男排的形势。我觉得这种风云变幻、错综复杂当中呢，这个世界排坛呢确实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顺着这条线进行这个梳理的时候呢，我觉得您最关注的，比如说男排的变化和女排，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观点的梳理？ 其实大体上来讲呢，他这些强队还是集中在这几支球队当中的。说起这格局变化呢，其实你要比较说如果说男排的话，就我觉得各队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各队之间的差距非常小。这个跟女排不太一样。因为女排呢强弱还是有点分明，男排呢各队差距比较小，而且呢技战术特点呢趋于类似，就是有点像足球哈，就趋于这种类似。不过呢还能有一些个性和特点不同。你比如说，俄罗斯队还是比较往上高度比较高，而且呢强悍的进攻啊，打得比较干脆啊利落。那么法国队，你比如这就是说这个最后决赛哈，法国男排。那么由劳伦蒂略啊，这个主教练来指挥，有点像欧洲拉丁派啊，确实像足球的欧洲拉丁派，身材不是很高，但很细腻，打法呢比较全面快速，这个确实是也是目前的趋势和潮流。他其实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他法国男排其实并不看好，而且法国男排也并不是这次东京奥运会男排的夺冠热门。应该是谁呢？应该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巴西队，对吧？还有这个俄罗斯队，还有这个那谁那个波兰队也是世锦赛冠军呢。就没有法国男排什么事儿，就没琢磨他。何况还有里约奥运会铜牌得主这个美国队。那现在呢，整个一打呢，而且那个阿根廷队其实表现这次也不错的。那么相对而言呢，就是法国队能够杀出来也是有理由的，有原因的。那么他整个的快速多变，还有这种新的技术和拦防能力啊，这个我觉得还是符合当今潮流，这个趋势的。那么为什么先说男排？因为有说女排，因为女排是男子化比较明显的。那么男排呢，现在呢，你看法国的这种技战术的水平非常高的，他比如说要突出的，那可能说那个谁，现在就恩加佩，我老说叫做恩加佩那个黑人选手。其实他是非常突出的球星， 这是东京奥运会男排的 MVP 恩加佩斯。 对，9号嘛啊。但是呢，你说他特别突出呢，也不是，因为你说实话，你像那个俄罗斯男排的米哈伊洛夫那个强力接应，还有那沃尔科夫啊、克里乌卡，还有那个 巴西男排的卢卡斯，莱昂，还有那个瓦伦斯，还有这个谁，那个巴西男排的这个卢卡莱利，哎呦，这些都是世界级球星啊。 嗯， 那你球星多，你也没人巴西多呀。还有，我再举个例子，美国男排安德森，对吧？还有这个大富翁叫史拉夫尔还是什么啊？还有一个，咱们北京男排很熟悉的桑德， 嗯， 这曾经是我们的外援啊，桑德。美国男排最后是跟中国女排一样的，就是小组没出现。是说那个组难打，但是美国男排是上届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啊，他没有出现啊，他其实也是技术全面型的。那么这技术 这话说出来，上届这个女排的冠军小组也没出现。 嗯对， 就是这种冷门在这个排球赛场当中的话，还是会产生的， 还会产生的，包括足篮排啊。完了之后呢，整个男排，我觉得它是一个趋势，而且最后法国男排能够取胜俄罗斯，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就是这种技术全面的一种特点。法国男排能杀出来，还有你比如说啊，这次表现非常不错，我没看好，但是非常表现不错的，你比如说阿根廷队。阿根廷也不在咱们这个大家伙的这个哈，嚯，夺冠热门之类。没想到呢，波兰男排连四强都没进，然后呢，阿根廷在小组赛就很火啊，很棒。然后呢，打到后面，阿根廷男排的身高比法国队还矮，他里面球星无非就是一孔蒂，但孔蒂呢也是前上海男排的外援。孔蒂这名球员啊，确实他的这种气质，这种气势很像原来北齐男排的萨尔瓦多，就是他能够带动全队啊，这种队长啊，这个队长这种作用很突出，而且阿根廷队也更是快速多变，更是战斗方法。还有一点啊，就是法国男排和这谁阿尼男排，比如阿尼男排最后是铜牌吧，就把这个巴西男排给打掉了，对吧？巴西连一块牌都没有啊，那么。巴西男排那赢的球之后也输了，那么从这个法国男排打败3-2打败俄罗斯决赛中，和阿根廷男排在铜牌战中也是淘汰了，这个打败了最后3-2打败了巴西。我说的技术全面是一方面，那巴西也技术全面，相对技术不太全面的俄罗斯，但是他们还有一点就是罚球。当今世界排球不排坛，不光是女排和男排，罚球的攻击性越来越重要。发球是你自己主动技术，对吧？别人的没拦网，对吧？没人影响你。 发球是进攻的非常重要的手段之一。 对，包括现在乒乓球也一样啊，就是隔网的，就发球你发是你第一次进攻啊，这号角啊。而且相对于一会儿我再说中女排，那整个你发球如果不凶悍，没有穿透力的话，你很难。那么就是阿根廷队一直在贯彻，哪怕失误了也要发球冲击力，还有法国队。你冲击他的整个的这个俄罗斯的遗传，导致他被动之后，你拦网就有机会。所以还是这些方面，我觉得还很重要。还有呢，就是意志力。这几支球队的这个差距非常小，那么关键球的处理啊，这种经验和意志力，我觉得也很重要。这是整个的男排，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群雄逐鹿啊。而且说实话，谁拿冠军都有可能。就男排啊，就这几支强队啊。那还有一点呢，为什么法国男排打得好？可能是因为他也想自己是巴黎奥运会的东道主，因为下一届也是巴黎啊，也是法国，还是巴黎的东道主。这个老教练也很熟悉劳伦·迪略，他的儿子是那个凯文·迪略，凯文·迪略也是北齐男排的这个外援。他这个法国男排就一个是白七黑九，白七是他儿子劳伦，这个凯文·迪略，黑九就是那个恩加佩。那么老教练，哎，他这个打得不错啊，很有魅力的一名主教练。体育家庭，体育世家，儿子都不是给国家男篮，就是给国家法国男篮，就法国男排啊。还有呢，还有就是我说，反观女排，女排的格局呢，其实也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还是这几支强队，无非呢就是，他这个最后美国女排能首夺奥运会冠军也不容易啊，那么多年。还有一个呢，他的美国女排还是坚持着他的快速多变的这种打法，就是这跟男排差不多，都追求速度，追求整体配合，追求发球。而你说美国女排的明星，我客观说啊，没有中国意大利塞尔维亚火，塞尔维亚有波斯科维奇，意大利有埃格努，中国有朱婷， 咱客观说，美国女排整体确实没有一个人能拿得出手，就是说能跟这仨比的。 嗯， 但是恰恰人美国女排夺取了冠军，那么跟巴西女排其实它风格类似，只不过巴西女排我个人觉得她是年龄太大了，太老了，整个这个风格一样，但美国女排更完整、更凶悍、更年轻，所以最后在吉达里的占领下首夺奥运会冠军。还有呢，我要提的是这个教练员的作用还是挺大的，就是你比如吉达里呢可以说是前美国男排的著名球星，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男排的冠军成员，还拿过沙排冠军，一辈子拿了3枚奥运会金牌。哎呦，这是 非常全面 有的啊，比较全面，沙排啊，男排。然后呢，他这个是名人堂的明星。然后呢，这个美国女排一直就甭管郎平带也好，谁带也好，就一直没拿成冠军，你知道吧？就没登上赤子之巅。然后呢，这个吉拉里接队之后，加快了这个美国女排的速度排球的理念，这个是潮流，唯快不破嘛。然后他成绩也比较稳定。那么吉拉里呢，率领美国女排也是2014年在决赛中啊，世锦赛意大利世锦赛决赛中3-1打败了中国郎平率领的中国女排，那么夺取了冠军，那是他第一个世界冠军。美国女排，海曼时代都没有啊。 嗯。 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周期也经历了起伏。那么在东京奥运会啊，东京奥会上，也是最终是3-0决赛打败巴西，从而夺取了奥运会冠军，这也是第一个奥运会冠军啊。所以说，吉拉里我觉得主教练的作用也很重要的，而且这一时刻，吉拉里是比肩中国郎平啊，就是。无论是球员时代还是教练时代，都跟队伍啊夺取了世界冠军和这个奥运会冠军登顶啊，这个确实也很难得，世界排坛的很难得。 这个成绩的指标硬道理来证明自己的成就， 对 和水平。 相对而言呢，你比如说，所以对比美国队，我说了这几支球队啊都很强啊，意大利、塞尔维亚、中国，但这里仨全不是冠军。啊，最早淘汰的那是中国队，小组都没出现。然后呢，咱也没想到这个意大利很猛吧，就没连四强都没进。啊，最后我觉得塞尔维亚哎应该可以进决赛吧，最后也就是拿了一个铜牌，一枚铜牌。就是这个确实给我反思，就是说，我原来想的就是球星作用很重要，就是在波斯科维奇这种朱婷哈。但你是否如果过依赖他呢？如果这三支球队有共性，如果你过依赖一个人。当这个人的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恰恰决定了一个全队的状态都可能不好。 嗯， 而美国女排呢和巴西女排呢，虽然她的巴西女排老了，但她不是依靠某个人，而是依靠整体。这个呢，其实类似于谁呢？类似于2003年和2004年的陈忠和率领的中国女排。 嗯， 咱可以回想一下啊，就是这个脑海中时光隧道唰就回去了。当时确实，咱那时候没有像。朱婷、袁心玉，哇塞，好、啊、这么条件这么好的球星， 嗯 啊，包括像张常宁这样的，没有1.9米，别说，我觉得1.90米，就那时候王一梅1.90米哈、啊，后来在国家队那就算1.90米的算，哎呀，好高啊，呵是吧？现在都1.98米2米了，现在来讲， 就是当时的球员的他个人的天赋能力并没有超出队友太多的这样的一种水平， 对。我要说的什么呢，就是你即便拥有了超级球星，不意味着你就能夺取世界冠军或奥运会冠军， 是的。 而你没有超级球星也不意味着你不能夺取奥运会冠军啊。 当年陈忠和带领球队又是世界杯，而且拿了这个04年雅典奥 运会 的冠军，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反思在于，就给我们一个反思啊，从技战术角度，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就中女排没有小组出现这是不有很多问题的啊，但是从技战术角度，是让我们反思的是不我们对朱婷过于依赖啊，包括她的伤医有问题，就全队都不行啊，还有准备的不足是吧？预案你是否足？那么当时是我记得04年雅典是奥运会那期间是赵睿骨折， 对， 那只有5个月的时间， 嗯， 人家就当时就马上动手术，多手术呢？我陈忠国也没有死等赵睿，就哎呀，我就死等你啊，没有，他是把张平的天津的张平弄上来，弄完之后你就打。然后整个打这个那时候还要叫大奖赛，现在叫世界女排联赛，大奖赛就开始练这套阵容。那么打了他也热了，完之后呢，等到这个赵睿回归啊，也可以。等到雅典的时候，赵睿又是骨折，再次骨折没关系，我们还有。 那最后夺取了亚丁湾冠军，你是有预案的呀。这方面我觉得做的还是不准备不足。还有呢，就是说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呢，肯定是发生了一些问题的，我觉得啊，对队伍的团结度啊，各方面呀、啊，年龄老化呀，伤病、啊、还是出现问题。但是呢，我觉得不光朱婷啊，很多队员都有伤，但是伤不是借口，我觉得伤并不是唯一的这个借口。那么中国女排来讲，小组不出线，我觉得不光我们出乎意料，我们也觉得成绩很差。我相信对手啊，他和包括中国女排自己都觉得很差，就他们自己也觉得很难受。 嗯， 而且呢，这个没有出现这个结果呢，确实难以接受。嗯，当然了，郎平谢幕，这是我们要感动的啊，就是说因为中给中国女排做出很大贡献。但是要反思这个奥运会呢，要冷静反思呢，还是有很多问题。现在来讲啊，大家伙千万别笑啊，我还是客观说，我依然坚持我的那个观点，就是， 嗯， 现在中国女排这套阵容绝对是奥运会前四的实力。 对， 就我，你别看他都被淘汰了。 最佳主攻，最佳主攻，最佳二传，最佳副攻，最佳自由人， 你还是世界四强的实力。 嗯， 如果要你看吧，就跟巴西，你要跟巴西打，跟美国打，你也未必能输给他。 对， 但是甚至还有冲击金牌的可能啊，就这个阵容。 嗯， 那么最后反差那么大，我觉得是应该去反思的，反思整个，当今是女子排坛向这个男子化去靠拢。但是呢，他又有女子化的特点，对吧？基拉里没有完全是纯男子化，这个特点包括他这个汤姆森，就是那个黑人接应啊，这个使用，包括他跟汤姆森和德鲁斯之间的这个换俩人互换啊，这个接应互换用的非常好。那么还有整队的这种速度，其实速度其实恰恰是有中国女排比较忌惮，就我们高虽然高了，但是速度不是很快。而且你发现没有呢？中国女排呢？发球一直不太好，就发球啊，老是你又对比了啊。我一说就我想起了杨浩，就2004雅典奥运会那时候，杨浩还有王丽娜，那时候的跳发球，啊，大力跳发。 杨浩现在好像在北航做 对 女排教练， 对，你那时候两轮的跳发啊，完了冯坤、刘亚楠和谁和那个周冬 红，周冬红 是三轮的跳飘。对吧？ 就各有特点， 对， 特点非常明显。 赵蕊什么的，赵蕊别看个儿高，是他平飘过去，他正因为个儿高啊，他对方接的球是窝心，就被这手啊，是不？他就现在袁心玥发球似的，他对方吃，他高，所以说他你看他那个 由上往下给对手一种压迫性。 对，所以他从发球就开始，这是对的呀。然后呢，他整个的篮防体系那时候还有张大，对吧？天津的张大。那真是非常优秀的自由人，还有那他甭提了，还包括二传冯坤啊，这种网上的高度和实力啊，这个确实还不是光二传，还他的进攻还是拦网，那个时候确实是全队还是靠整体的，包括以前老女排虽然有那谁那个郎平，但全队还是靠整体的，就袁伟民带队的时候，你可想就我这么一串啊，时光飞到刷刷刷一下就。走了很远啊，要不然又 就是说，在我们排球这个比较稳定而且辉煌的时候的话呢，其实球队里边每个人都有特点，而且呢，在面对逆境的时候，面对不利的时候呢，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呢，都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一种发挥。 而且呢，这次你看回想起在2016，咱这次进了啊，2016里约，咱们打江山的时候，其实中国队是12个人车轮大战，都具有高水平，都能打。但反观这次东京呢，奥运会呢，确实。我们的替补阵容跟主力阵容差距太大了，就你回头看，确实没有太能使上劲的人了。那么就这几杆枪，你得打到底，这就比较累了。所以这个我们反正深度厚度下降了。而再观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呢，包括有魏秋月，对吧？有徐昕丽啊，还轮不上那个袁心玥打，那时候还年轻。还有这个谁，那个朱婷还小孩呢。 对， 那时候朱婷也不指望你啊，你得分就 OK， 15拉倒，无所谓。那时候还有惠若琪，对吧？惠若琪还是中女排最大啊。还有数到6轮一传，你看那个时候对丁霞是个替补二传，那是什么一个概念啊？那全队打的是风生水起啊，你从头拼到尾啊。虽然也输了3场球小组，但还是靠自己实力杀出来了，并且夺取冠军。那现在呢？确实，其实底气不太足，底气不太足就等于明刀明枪打，而对手呢都把你当做这个目标来冲击、来研究。 嗯， 累。 咱们自己自身做的准备明显是不够的， 不够，我觉得不够。而且不光是伤病的预防、战术的准备，还有思想工作，就是就未必你，比如说你就对这困难准备，老师说了啊，这次考试难，你是不是真听进耳朵里？是不是听进心里去了啊？我知道难，老师你放心吧，没事，我知道困难。 对，我这个我平常考试成绩都不错，一模二模的话，我这分水非常高。啊，就知道考试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哎呀，这个太热了，哎呀，这个题我这个没压对啊，或者说我这两天休息不太好， 对， 都是自己的问题，嗯， 就是说明你还是没有把困难准备到位，我啊，这个词比较准啊，准备困难了，但是不是到位了？ 嗯， 这没有，这点我们应该学习中国跳水队和中国乒乓球队， 嗯， 就是。对吧？我说这两支梦之队是人家都把他们当做对手来冲啊，对吧？能打败中国选手，那就是那个顶天了，那就天花板漏了。但是你看看人家马龙，看看中国乒乓球队，看看女子乒乓球，看看中国跳水队，对吧？ 对， 人家是怎么面对这种冲击的？ 就是跳水的第一块，这个跳水的男子的这双人的奖牌呢可以丢，但是后面的发挥呢一定要稳。就是在遇到一个任何情况的时候呢，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不能无所适从。而女排恰恰呢，在女排的小组赛里，对意大利那场比赛的话，已经没有任何这个小组出现的意义了。而前面三场比赛的话，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各方面不足在哪儿，就是全队也别都怪，比如说，哎呀，你看朱婷有伤啊，那状态不好啊，你看这二传不行啊，副攻线吃拦不住。我觉得啊，是全队的问题。 嗯， 不是说哎呀，张三、李四，就是你这个又不是，他是全队都生病了，都出现问题了。从教练团队的准备不足，到这个包括我觉得排管中心，包括啊带我团去打，你是不是准备困难很足？从带我团啊排管中心到球队教练组，再到球员， 对，好了， 都出现问题了。 洪老师，很明显的，我觉得咱们这半个小时呢，不能把女排的话题聊透，咱再找时间和机会再继续来探讨，好吗？ 好， 好，谢谢您的连线，谢谢，再见， 再见。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 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北京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最低温度在23度上下，请大家合理安排出行，注意防雨防雷电。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午后依然有分散性的阵雨，最高温度30度。目前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近期依然要避免前往山区以及浅山区，远离河道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除此之外，最近北京地区花粉浓度呈上升趋势，而且夏秋季花粉致敏性强，花粉过敏的朋友外出的时候还要注意防护。明天早晨空气清新，能见度也好，非常适合大家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合穿薄短袖类的服装。另外，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是4，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护的。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校园梦同翱翔约，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体坛不寂寞，夜话有温度。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每天晚上9:30，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好，报出广告之后呢，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孟群啊。上半时段呢，连线的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排球专项记者孔宁啊，资深的排球记者，谈出了个人的观点，对于世界排坛的这个男排女排的趋势呢，做了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最后呢，落点其实还是在中国女排上。那么男排呢，还是靠绝对的实力，而女排呢，应该是靠整体，而不是靠某一个个人的能力的发挥啊，一个集体项目的一个最大的特点。而且呢，郎平呢，在这个对于奥运会各支球队的观察之后呢，特别是女排各支强队的整体战术分析之后呢，他的观点就是更快更活，进攻中立体，前后的交错呢特别多。其实呢，在看到这些之后，我相信呢，未来女排的发展的趋势肯定也是以此进行这样的这个训练和这样的一个改变。那么希望呢，咱们的女排在经历了这次东京奥运会的折戟沉沙之后啊，没有能够小组出线，但是经过这次教训以后呢，能够早日的崛起。刚才呢，在连线最后时段的龚老师也提到了，这个女排的绝对的实力还是在。这个如果这个时候呢，再和咱们的一些老对手，包括塞尔维亚、包括美国、包括巴西、包括意大利等等啊这些球队交手的话呢，未必输给对手啊。我相信呢，咱们的女排的整体实力是在的。那么现在是22:02啊，进入到下半时段的话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昨天晚上啊一则来自国际足坛的这个消息。一直发酵到了今天啊，应该是这个有24小时的时间，那就是，巴黎圣日耳曼昨天的宣布是梅西正式加盟啊，签约的合同是2+1，年薪呢是在3500万欧元。应该说，梅西13岁呢就已经到了这个拉玛西亚青训营，到了巴塞罗那，加盟了青训营之后呢，从04到05赛季开始为巴萨一线队效力，一共在一线队踢了17个赛季啊，总计为巴萨出场778次，打进672球，这两个数据呢，应该都是巴萨历史第一的，而且帮助巴萨夺得35座冠军杯，包括呢西甲10冠、国王杯7冠、西班牙超级杯8冠、欧冠4座奖杯、欧洲足球超级�杯的3座奖杯以及世俱杯3座奖杯。他的个人的荣誉层面呢，包括6次获得金球奖，以及总计22次斩获了西甲、欧冠、国王杯、世俱杯、美洲杯等等赛事的当届的最佳射手。那他也是成就了这个巴萨，巴萨也成就了他。那这次签约大巴黎呢，其实对于他个人的一个职业生涯的未来，大家是这个会有一定的担忧。对于大巴黎来说的话，这也是得偿所愿，终于追到了自己心仪的球星。那么最伤心的可能就是巴萨的球迷。据说呢，这个巴萨的会员呢，甚至申诉到了这个要求法院啊，就是欧洲法院介入终止签约梅西的行动。而且呢，有一位律师，他甚至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关于梅西将签约巴黎。这是在正式签约之前，这个律师呢发布了一篇公告，关于梅西将签约巴黎呢，在巴黎圣日耳曼确认将签下梅西的情况下，他说：“我们已经代表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的会员方面向欧洲法院提出申诉。”这个全文我就不去再赘述了，不去再做多过多时间的介绍。应该说，这样一份公告足以说明啊，巴西出走巴萨在欧洲足坛产生的震动之大。那么，到底梅西到了巴黎之后，会对今后的欧洲足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包括呢，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啊，今早节目、今晚节目当中，有些朋友都提到了。那么，波切蒂诺应该在以后的对于人员的安排、使用这方面，应该是如何去使用？那么，梅西联手内马尔和姆巴佩，难道就能够让大巴黎以后就剑指欧冠吗？等等啊，带着大家的疑问，下面要连线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足球评论员朱一鸣啊，听听他的观点和分析。 朱老师您好。 孟老师您好。 我觉得这则消息的话呢，应该是在奥运会之后应该是最让人振聋发聩的消息啊。其实之前的话咱们在连线的环节当中呢曾经提到过梅西是否能够这个加盟大巴黎啊，之前您也做了各方面的分析啊，包括这个欧洲足球超级联赛的一些背景啊，包括像佛罗伦蒂诺呀，这拉波尔塔啊，这两大这个俱乐部的巨头啊，这个执掌皇马的，执掌巴萨的，那么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啊，那么会产生最终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觉得首先吧，首先听您的观点，就是您来预测一下，说梅西到了大巴黎之后，是不是会对大巴黎以后在欧洲足坛的这种争夺欧冠联赛的冠军，争夺欧冠的这个奖杯，会就是一加一再加一是大于三的这样一个效果？ 我觉得可能梅西加盟巴黎对于梅西来说，其实这是在这个夏天无奈的一个选择。因为实际上巴黎并不是一个最优的啊，从竞技层面的平台，如果梅西还想拿第七座金球，还想拿最后一座欧冠的冠军啊，在为自己的世界杯之旅之前能够再提升一下自己的竞技状态和个人荣誉，那我觉得巴黎不是最优选。那么可能我们能想到的曼城、切尔西甚至曼联可能都是比较优的选择，但恰恰是可能梅西最终确定无缘巴萨的时间点是一个很蹊跷也一个很无奈的时间点。在那个之前，其实能够有实力接纳梅西的平台，切尔西基本上确定可能一个多亿要确定引进卢卡库，而曼城一个亿砸了格拉利什，而曼联这边呢干脆就已经花了12引进了桑乔和瓦拉内，那实际上该花的钱都已经花了。那么真正能够消纳，就是消化梅西这个大合同的，就只剩巴黎这唯一选择了。那么对于巴黎来说，接纳了梅西，我觉得可能从商业方面讲，那真的无疑是巨大的成功。这个夏天巴黎是一个免签的狂魔，除了花钱买了哈基米这个右后卫，阿什拉夫嘛，哈基米和阿什拉夫，但是其他的队员全是免签的。那么梅西的到来，据我所知啊，国内现在法甲转播权本来是无人问津，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了抢手的热播吧。那就是说从西甲的热度带到了法甲，而且巴黎整个在国际足坛的形象，那么大家一想到现在是星光熠熠，皇马和巴萨的队长拉莫斯、梅西，再加上内马尔、姆巴佩啊，这么算下来，其实真的这支球队已经真成为了一个宇宙战舰啊，从星面上说已经是这样了。但是从竞技层面，是不是还是说一己之力能够带到一个拿到欧冠冠军，我个人是持一个严重的疑问的。因为同样的事情尤文做过，尤文就是在拿到欧冠亚军之后，发现自己总是距离欧冠冠军差一口气，那干脆引进了一个当时也是年龄偏大的 C 罗，希望通过 C 罗的经验，他的进球能力去帮助球队在欧冠上有所突破，但反而是尤文最后连欧冠的八强赛都进不了了。所以就是现代足球里面，尤其欧洲欧冠这么竞技层面这么强这么高的一个平台里面，要想凭借一己之力去拿到欧冠冠军，我认为是不现实的。更何况梅西现在已经过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最巅峰， 34， 反而留给反而留给巴黎的最头疼的是波切蒂诺如何去捏合手头的这些王牌。那么对于他来说，我觉得第一，他不是一个冠军教练，在职业生涯中没有拿过带领职业俱乐部层面没有拿过任何的冠军头衔，那么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硬伤。那么管理大牌方面，在热刺他唯一经受的考验就是凯恩，但凯恩是热刺青训自己培养出来的球员，也不是热刺青训吧，就是后来说转投的热刺青训，那么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强势的王牌。那么在巴黎，我觉得现在最头疼最难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就是巴黎赢球大家都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一旦巴黎输球没拿到冠军锦标，那我觉得主教练肯定要成为第一个背锅的。 这个大巴黎不差钱啊，把这个所有最好的都纳入到自己的麾下。阿什拉夫呢也花了6000万欧元啊，这是在目前的这个经济形势非常下滑不理想的情况下呢，这个投入巨大，而且呢还给自己埋下了一个隐患，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经济公平法案嘛啊。 对，他其实在梅西加盟之前，巴萨这边就西班牙俱乐部，包括一些就刚才您提到的律师，已经在提醒欧足联说， 上赛季啊，财务报表出来，巴黎的工资红线，他的工资已经达到了收入的90%，这远远超过了欧足联规定财务公平政策的70%的红线。那要是按照西甲这赛季的一个注册规则，那这个是不允许注册的，你是违反了这个财务公平政策的。那么巴黎现在的问题，马上啊，咱们要面临的就是你吃下了梅西，应该会有4到5人的一个清洗，要把梅西的薪资空间要腾出来。所以对于巴黎来说，其实要头疼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少。 而且今天据说是要这个有10名球员要去卖出，就是大巴黎啊，要有10名球员卖出，留出这个工资的空间，就是他能证明自己的这个财务我是平衡的。 是， 其实这对于一个球队来说的话呢，恐怕也是会产生一个震荡啊。 嗯，这个对于老板来说呢，可能纳塞尔这边呢，卡塔尔财团会想一些办法，因为巴黎和曼城都不是第一次犯过这种错误啊，这已经都是之前被欧足联处罚过。那么巴黎，我认为之所以卡塔尔财团也决定最后要引进梅西，也可能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你比方说在梅西的这个财务支出方面，是不是能通过第三方走账，因为原来的这个曼城还有包括巴黎的财团都干过这个事儿啊，左兜到右兜的，就是我自己的母集团或什么，我注资给自己的俱乐部进行财务上的一个迁徙。另外一个卡塔尔财团可能会采取的就是什么，明年是卡塔尔的世界杯，那么可能会不会把梅西冠一些这个世界杯形象大使之类的，给予一些其他的头衔来去呢进行一些财务财务方面的一些补贴。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是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俱乐部的财政问题。因为这个夏天，我觉得从皇马、从曼联、从巴萨身上反映出来最大的问题就是疫情当下，现在你想清洗清除你的冗员，尤其是高薪冗员，难度非常大。想要的俱乐部买不起，然后呢这个能接盘的俱乐部呢现在看呢比较有限啊，能有钱的俱乐部就那么几家，说白了谁家都没余粮。那对作为巴黎来说，要清不除，你想比方说他想格耶，包括埃雷拉啊，这些队员，包括德拉克斯勒，这些人要清洗掉，要这之前在巴黎拿着是高薪，现在你要是再去降薪加盟去大俱乐部，详情请参考巴萨的乌姆蒂蒂啊，这个法国人这些人的非常现实，我宁可赖在那，我也不愿意去降薪，我去了一个自己不愿意去的平台啊，更何况明年还有世界杯，轻易大家都不愿意去冒险去更换东家。所以我觉得对于巴黎来说，这个无限风光荣耀的背后会有很多我们不为所知的可能头疼的问题或者是苦处，这个是我们没法看到的，只能是交给俱乐部去想办法解决了。 所以说现在说这个有一种说法说巴黎用这样高的薪水啊，年薪税后3500万欧元签约34岁的梅西呢，放在任何球队其实都是一个空前的冒险啊，不知道大巴黎是不是一个例外啊。 巴这边可能我觉得还有想办法，就是赞助商，像巴萨那边的来自于日本的赞助商当时就是指定梅西嘛，他们那个乐天马上要到期了，明年会不会去转投巴黎去吸引一些赞助商，然后还有据说啊，可能巴黎会申请找法甲联盟，你们这边啊，我们通过梅西的引进提升了整个法甲的形象，转播权说白了也多卖了，那大家能不能说再给我凑点银子，咱们来解决这问题。所以我觉得啊，多方渠道多方手段去等于众星捧月，其实西甲也有过这样的想法，所有的俱乐部大家去一起帮助拥有梅西的俱乐部去解决难关，目的其实可能也是我觉得就是梅西个人的表现包括他的形象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我觉得是从业者和球迷媒体的认可，很谦虚很内敛，然后又有出色的球技，那么大家都不希望所有的路都堵死，你如果让梅西退役了，这是谁的损失？不是一个俱乐部的损失，是整个世界足球的损失。 对，当用一个产业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的话呢，可能就释然了。那么这个目前就是在人员组合这方面，作为球迷来说呢，可能最主要还是关注这个 MMN 嘛，就是梅西、内马尔和姆巴佩。因为姆巴佩呢是人在曹营啊，可是现在人在大巴黎，其实心已经到了皇马了。你虽然还有这一年合同的话呢，但是呢，你这个足球比赛还必须要去进行。在联赛当中，那么争夺这个联赛当中的话，这个大巴黎肯定是一枝独秀，进入到欧冠之后呢，是不是能够真正这个举起奖杯？那么在这条线路当中的话呢，这三人的组合您是否看好？ 会成为一个新的标杆吗？ 在热刺的时候呢，其实也没有波切蒂诺也没有组成一个很出色的进攻三叉戟。 嗯， 我个人觉得他实际上是一个继承贝尔萨，阿根廷这个疯狂教练的一个战术衣钵，就是更多的讲究这种高位逼抢和疯狂压迫。但是现在以巴黎这些大爷们、这些年龄、这些球星的这个身份， 嗯， 巴黎不太可能去踢这种球。那么我个人分析，可能会踢一种分工足球。就像您说的，过去的巴萨有过一个例子，成功的 MSN， 嗯， 就是梅西、 苏亚雷斯、 苏亚雷斯， 啊、 对对对。那个时候恩里克怎么干的？就是后面的几个人你全都给我做好辅助工作，进攻交给 MSN。 这仨人实在当时是太强了， 嗯， 互为传射，全能够去扮演个人突破爆点的作用，同时又能兼任有中锋、二前锋、边锋，这三个人真的是一个就是浑然天成的一个组合。这个现在在欧洲给予的评价都是大家认为就是近十年可能最强的一个进攻三叉戟。 而且最关键的是三人都来自这个南美嘛、 啊、对对对，有这种默契，有灵气啊，这种鬼魅的这种思路和创造性思维。但是这仨人现在看呢，你看内马尔正处于一个职业生涯的巅峰，那梅西相比 MSN 时期我们说了已经过了巅峰期了， 嗯 啊，这个残存价值咱们说了，雪格是不是还能剩个60%啊，最多70%。对对对，然后姆巴佩和苏亚雷斯相比呢，速度有优势，年轻是他的优势，但是苏亚雷斯在那个时期是具备中锋和影锋、二前锋的这一个功能，就是既能作为中锋做强，同时又能分球组织之后背身拿球之后再去反身插到禁区里包抄去射门得分，在创造力和射门技巧、射门技术方面他比姆巴佩要更强。那么这个现在梅西、内马尔加上姆巴佩能不能像达到一个MSN 那样的效果，我觉得从风格上说有可能不是特别搭，但是有可能会形成的是谁，内马尔和梅西呢去更多的助攻位给姆巴佩，让姆巴佩去更多的跑出空间之后让他完成最后的致命攻击。毕竟我觉得无论是梅西和内马尔拿球，这两个人都会吸引对方防线更多的注意力，那么无疑会给第三人、第四人进攻球员会创造更多的进攻空间。那么可能这就要考验波切蒂诺了，如何来去分配这三个人在场上的拿球时间。因为梅西和内马尔我觉得都是吃球权的，这两个人要是分配球权不均的话这是很麻烦，两个人的无球能力都比较低。而姆巴佩呢，其实严格意义上可以去牺牲做一些个人的无球跑动，但实际上最近这小伙子这几年脾气也见长， 嗯， 你看看在欧洲杯上啊，这个甚至训斥其他的队友， 嗯， 那简直真的有点焦焦耳气了， 就是暴露出一种不团结的隐患。 对对对，这就是法国媒体也暴露出来的。所以就是在两个巨星面前可能姆巴佩还要去屈尊降低一下姿态，但是他个人踢得爽不爽会决定，就像刚才孟老师你说的，如果我爽了那我可能就跟巴黎续约，但是如果我不爽那可能明年我就免费我去投奔皇马，那么这个可能也是巴黎不太愿意看到的。因为纳塞尔这边在接受采访上说了，我引进梅西就是为了给姆巴佩证明俱乐部是有成绩上的雄心，在冠军的争取上我们也有自己的计划，那么可能在这点上说去做出挽留姆巴佩的这么一个行动。但是如果这三个人要是不兼容啊，如果再出现一些问题，那不仅是削减了巴黎的战斗力，而且同时也会给自己队内的更衣室会制造巨大的隐患啊。这个更衣室里面现在巨头林立，这拉姆斯也是精神领袖啊，梅西更不要提内马尔的这个巴西帮，梅西和迪玛利亚、帕雷德斯，这又是一个阿根廷帮，再加上教练波塞尔，这个波切蒂诺，所以就是现在的这个巴黎啊，真的我觉得是暗流涌动，这个真的可能我预见啊，未来成绩好都没问题，但成绩一不好，你看着各种问题全得暴露出来。 尤其是这个消息爆出之后的话，就是梅西正式签约大巴黎，有一个朋友圈发的图片您也看到了，就是今年夏天这个自由身来投了拉莫斯嘛，跟这个梅西结束了长达16年的对峙啊，是第一次以队友的身份出现啊， 这个应该说也是大家谁都没想到的， 然后呢，多纳鲁马说我本来是为了钱去的巴黎，哎，没想到现在巴黎居然一看发现比我大牌的多的是。所以这个你真不知道，波切蒂诺从来没有想到一天会拥有梅西。所以这个足球现今的这个整个的国际足坛里面，首先巴黎要想想，除非在足球游戏里你才有可能一下拥有这么多出色的球员。但是也是因为这个机缘巧合，你像梅西的事件，还有疫情，包括国米这边也是无奈啊，要变现球员解决俱乐部的财政，那么你现在才把这些所有的球员，这是一支俱乐部给容纳下来。但是呢，我觉得就还是那句话，这个你看着怎么光鲜漂亮，但这不是足球游戏啊，你把这些人都码在上头就可以踢。这个真正的足球比赛，你想想波切蒂诺上赛季其实巴黎的人员不差，他把法甲冠军都给丢了啊，输给了里尔。所以你这赛季其实对于他来说，那所有的目光焦点全集中在他身上，你怎么能用好梅西？因为他在热刺的时候对于自己的老乡还是挺照顾的，拉梅拉状态非常差，但是他一直坚持的给拉梅拉使用时间。你看他一走，拉梅拉这边穆里尼奥不用，然后今年已经把他卖掉了。所以就对于他来说，这个阿根廷帮和巴西帮，我一直觉得很难在一个俱乐部里面能够并存。更何况我们一直在说，其实我之前不太看好的就是巴黎这边，内马尔好不容易当了一个大哥，现在又来了一个大哥，一山能不能容二虎，这是我们中国很早的这个哲学啊，就已经验证的一个定论啊，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在足球场上去验证一下。 所以说看似这些巨头都已经到位了啊，但是这些巨头能不能形成一种合力啊，真的在，当然我相信他们的绝对实力的话，在法甲当中啊，那还是巨无霸。但是这个他的争冠的目，他这个我觉得更高级的目标就应该是在欧冠赛场，欧冠赛场能不能这个夺取冠军，甚至站在世俱杯的舞台，这个最高的这个位置上哈。 因为巴黎至今还没有一座自己的欧冠，啊，包括曼城两个金元财团，其实都需要通过欧冠冠军来去证明我已经跻身进入了欧洲豪门啊这么一个行列。但是现在呢，曼城其实每赛季都在接近。啊，而且差一步之遥，巴黎也曾经进入过欧冠的决赛，但那一次依然是隐恨。所以对于梅西来说，我倒觉得啊，他投奔巴黎，第一，这可能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唯一的平台的一个选择。另外一个，他要回到大联盟或者回到纽维尔老男孩去养老，太早了一点。明年还要卡塔尔的世界杯，今年刚把美洲杯拿到了，这个国家队的自己的唯一的一个大赛荣誉。 对， 那么明年能不能再去在世界杯上有一个突破？毕竟停留在欧洲平台呢，对于他自身保持状态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至于说能不能拿到金球、拿到欧冠冠军，这个可能真的要是随缘了。啊，对于梅西来说，可能人生又是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因为当年他从阿根廷不远万里来到了这个西班牙去定居。啊，从那么小的12岁、13岁就开始面临一个漫长的人生，在那个城市待了21年，然后你又经历了一次这个长途奔袭，你来到了另外一个陌生的国家，对于他来说要去适应，因为他这一人一城的这个境遇吧，或者说所经历的这个过程，大家羡慕，但是可惜他没能终老，而他这次是被迫走出的舒适区，他能不能证明自己？就像 C 罗一样 ，C 罗勇敢地走出舒适区，在各个联赛都证明了自己的实力。那么梅西也要证明，离开了巴萨的体系，你能不能再去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对，我觉得这里面的这次签约存在的一定的，您刚才所说的就是不情不愿。 对， 梅西呢是不想出走，但是被迫。那么最后呢，在这个发布会当中呢，这个不是说嘛，他始于餐巾纸，也是终于餐巾纸嘛，就是第一份这个合同是写在餐巾纸上的啊。走的时候，结果呢，发布会上呢，拿着餐巾纸也是哭了很长时间。那么这个这边呢，就是大巴黎原有的这些巨星，您刚才提到像多纳鲁马呀，包括像这个姆巴佩啊，可能都没有想到，你看这个梅西来了，那我这位置怎么办？啊，就是大家都是属于不是，可能现在只有一种说法是，可能是内马尔这个觉得啊，梅西那边的话有走的可能，所以有可能是他来牵线搭桥，来促成了这笔生意啊，这可能是一种比较积极的信号。 对，你对外肯定要是这么说嘛，因为你去掩盖大家的猜测，究竟是巴西天王和阿根廷天王能不能在一个队里去并存？你要知道，当年内马尔愿意离开巴萨， 也是考虑到不愿活在梅西的背后， 是 不愿在他的这个阴影之下，因为毕竟当不了大哥，然后又钱也没有梅西拿得多，个人荣誉基本上都是梅西拿，那么可能对于心高气傲的内马尔来说，我选择了出走啊，这个我觉得是合情合理。但是你这么看 MSN 组合里面风光一时，其实这么走的内马尔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嗯， 苏亚雷斯是被清洗，上赛季清洗， 嗯、 但是呢，这个有所补偿的是在马竞拿了一个联赛冠军。 嗯， 啊，这个是没有想到。梅西大家都认为这是会终老巴萨的，结果没想到是以一种这样的方式去离开巴萨。应该他配得上的是，应该是最后一场宣布我要离开巴萨的时候，全场的这个诺坎普球迷为他站立鼓掌。那么。这个要知道，这是一个加泰罗尼亚的俱乐部，以前所有的个人的这种精神荣耀或者精神图腾的球员都是留给了像哈维啊，这个瓜迪奥拉啊，尼涅斯塔这些球员，那么在这个球队里面梅西是独一无二的，但是现在居然连一个像样的告别仪式都没有，是一个泪洒发布会的形式离开。其实这也是可能球迷不满的，认为梅西就是受到这样的待遇是不公正的，俱乐部对不起他。但我想说的就是，在资本社会里面，资本的冷血是最无情的。这个符合的世界上的发展规律，就你永远看到一个企业，当它的经济走向下坡路的时候，面临崩溃边缘的时候，第一个被清除的永远是那个高薪球员，就是那个高薪高管啊。这个拿的最多的，肯定第一个是走人的，这个是定律。另外一个就是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他们的这种足球政治经济学应该说玩的也是比较狡猾。你想拉波尔塔，我用梅西作为招牌，说我挽留梅西才赢得了新主席大选。 嗯， 那么他在六月份的时候他已经大概知道没法去续约梅西了，但是他依然遮遮掩掩，他等到了一个八月份马上联赛要开始的时候，最后借助 CVC 这个西甲投行这么投资的一个事儿倒逼宫甩锅，说这事儿不是我不想留下梅西，是因为有 CVC 介入导致俱乐部这边没法接受破坏整个西甲联盟的行为，那么冠冕堂皇的给自己戴上了一个大帽。但实际上谁都知道巴萨的工资已经超过了他的工资限额101%，梅西就算一分钱不拿，他的四个新员引进都没法注册。那这个现实问题这个巴萨主席拉波尔塔是完全知道，但是他一定要去从政治角度来说他就掩盖这件事儿，而梅西被骗的是根本毫不知情，自己在美洲杯那边去帮助国家队拿到荣誉，他满心认为拉波尔塔会解决这些问题，但实际上这些问题根本是现在巴萨解决不了的。而拉波尔塔心存一线生机的就是想清除掉乌姆蒂蒂、登贝莱、格列兹曼这些人，去给梅西争取一个薪资空间，但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夏天我说了非常难的去处理这些问题，皇马的贝尔、阿扎尔这都想处理根本处理不了的。所以这就是西班牙现在足球的一个现状，他们现在的整个的皇马巴萨的日子都不好过，而巴萨未来有可能啊会经历一个4到5年的灰暗期，先把这股劲儿得缓过去。还那些冗员的合同球员要有2年才能合同到期，然后你巴萨才能有钱在市场上去选人。这个赛季其实巴萨在准备期全是免签球员，所以对于梅西的离开只能说是俱乐部也是选取了一个叫断臂求生。那我现在只能是没办法，他心理上也觉得应该留下梅西，但现实已经是不得不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了。 嗯，就这一点我还想这个拉波尔塔在继续这个执掌巴萨的时候呢，在对他今后我们叫工作的开展啊，是否以后还有这个说服力，他所做的所有的承诺是不是还会有人去听，我觉得他应该是、 不管怎么说主席先当上了，我先干4年， 对 吧，对，然后我成绩能拿一冠军，这个球迷会暂时放弃 这个应该叫做一种非常典型的足球政治 对，没错没错，因为西班牙现在的问题就是整个的行业内所有俱乐部的经济状况太糟糕了。这个疫情对于英超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英超这边的商业价值在全球做的无疑是最出色的。那么西班牙和意大利现在就是包括德国好一点的是因为他们的高薪球员不会盲目的去投资俱乐部，我去挖这种巨星球员给自己背上财务的负担。 嗯， 但是在西班牙和 意大利他们的最大问题就是当有疫情，他们俱乐部失去了一些营收， 嗯， 像尤文、巴萨、皇马失去了这会员制的营收、比赛日的收入、场地的收入、赞助商的收入， 嗯， 这个你现在财务的这个暴露问题会暴露的越来越明显。 好，朱老师，那么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该到了啊，非常感谢您的透彻的分析，谢谢，再见。 好，嗯。